这花心蝴蝶，昨夜被你醉，伤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。 双眼用泪去 去感觉你的包围。

的谎。